今天呢，大概就来上一下啊，咳嗽篇这个专题。那同学呢，我们就翻到第十四卷。那十四卷呢，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一直到第十三条呢，基本上我们就不要细看了。啊，就是这个咳嗽篇的这个一到十三条呢，比较是《黄帝内经》里面抄出来的内容。那这个内容，你说有没有道理呢？那当然是有道理。他的意思是说呀，人呐、啊、会咳嗽哈、啊，其实是你五脏六腑哪里有病都有可能造成咳嗽的。那这个说法是没什么不对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肺是这个华盖啊，那个中华的华盖子的盖，就好像是五脏六腑上面的一个锅盖一样。那你如果煮一碗佛跳墙啊，掀开锅盖闻到味道怪怪的，那有可能是鱿鱼馊掉，也有可能是海参馊掉，也有可能是鱼头馊掉嘛，对不对？就是五脏六腑的毛病都有可能会传到肺，让肺变得怪怪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一下，那它其实它的那个脉象什么，其实不是，同学不要被它上面写的脉象吓到啊，其实没有很难吧。就是你把到这个人的脉，他就是这个调调，那就想他可能是哪一脏可能毛病多一点。可是问题是啊，张仲景的医学是所谓的离经派的医学，所以张仲景这个前面抄黄帝内经啊，或者不是张仲景抄的也说不定，反正前面这一段黄帝内经的内容啊，说五脏六腑造成咳嗽，然后后面的方子没有一个方子在对应这件事情。哦，所以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学古方哈、啊，还是从有效的方子学起是比较有效率一点的。那这个，那如果他没有给方子的，那就以后慢慢再说了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跳过前面十三条，从第十四条开始教啊。可是呢，第十四条这个方子呢，就是不小心啊，把问题捅大了。就是第十四条的方子是石藻汤啊，这个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呢，就是猛烈度呢可以排到前三名之内的，啊，就是跟大陷胸汤跟大承气汤至少是齐名的，啊，非常凶猛的方子。所以，但是呢，我觉得石藻汤啊还是有一教的必要，因为呢。有些时候他的症状刚好对到的时候啊，你至少要知道有这么一种做法。那我们平常在操作的时候可以采取比较轻的折中方案来做操作，但是这个药理上还是要晓得一下。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为有一个方子会挂到啊，仿佛是比较接近于肺癌的治疗，所以今天的话题可能又会绕到有一点关于癌症这边哈。那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说，无论是癌症也好，或者是咳嗽也好啊，我们学古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大原则，就是六经辨证最优先，好不好？就是我们其实在教《伤寒论》的内容，就是感冒的内容，真武汤也有咳嗽加减，对不对？小柴胡汤也有咳嗽加减，小青龙汤本身是治咳嗽的，麻杏甘石是治咳嗽的，比较干的喘咳的。那甚至葛根芩连都有治到一点点发喘。那还有桂枝加破庆汤，对不对？就是这些在感冒的时候连带着咳嗽的，我们这些方子我们一定要先会。因为我想各位同学如果咳起来，你也知道其实多多少少是因为感冒才开始咳的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还是你要先用对感冒的药，把你的感冒赶快治好，然后如果咳嗽没有收工的话，那我们再来处理后续的咳嗽。那这个因为经方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们班上同学啊，德林就说他上次吃那个瓜蒌蟹白酒半夏汤啊，吃得很痛苦，因为他可能是身体已经没有那么多痰给那个方子去挖了，但那个方子没有痰可以挖，就在那边嚼你的胸口，你知道，就太凶了。你们怎么一进来就要咳嗽？每一个人都咳，就是咳嗽的精灵来我们班做客，是不是？ 安心以后就开始咳 那医生说他还有多久可以活？ 没有没有，医生说他是初期的，可是马上要给他切片。 那没关系啊，那初期的西医去医也没关系了， 没关系啊， 给西医去做治疗，就是因为我觉得啊，中医啊，有的时候就当那个土狼就好了，捡别人动物吃剩的就可以了。就是西医，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肺癌那个西医他会说，你呢做我们进我们医院呢。受尽千辛万苦做一番治疗有6个月，那不做治疗呢你有3个月，那这种我们捡来玩一玩的关系嘛，对不对？那那种人家告诉你说，哦，你来我们医院做治疗哈，这个就是活下去的几率有超过80%的，那你就让他在医院去玩一玩嘛，你就负责教他怎么吃补药就好了，对不对？哪里虚补哪里嘛，这样比较轻松，就不要去打架。好，那我就说这个经方这个东西啊，在中医的整个版图里面存在的位置是的确是蛮奇怪的。我觉得甚至我可以说我教咳嗽篇的时候呢，最会觉得经方好像没有那么好用。怎么讲呢？就是经方一定要这个药它走的路上有东西让它打，它才会显得很神效。就像是我们家莹莹啊，好像前一阵子在那边说什么，她的脖子下面这些都有点摸起来痛痛的，那她就吃小柴胡汤，她觉得小柴胡汤像仙丹一样，喝一碗就哇，整个人舒适无比啊，然后病就去掉多少。那就是因为在少阳上刚好有东西挡在那儿，那你就会体验到少阳的药非常有效。可是如果你少阳干干净净的，你吃小柴胡汤当保养药就没有好下场，对不对？就是经方是需要有东西给他打的时候会特别显得有效。那可是呢咳嗽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很多人的咳嗽都是所谓的不三不四阿猫阿狗咳，对不对？就是咳的一点都不激烈，就是没有出现到张仲景说的那个美妙的主阵，对不对？就是那种有事没事这样的那样的一下，对，那种的话桂枝加厚朴杏子也不错啊，就是这种不太严重的咳嗽，就经方就会显得有点太大刀阔斧。因为人的肺脏是五脏里面最娇弱的脏，就是你热一点冷一点湿一点干一点它都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经方还是得学。可是呢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我待会我教的时候啊，同学，我们稍微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教每一个方子啊，我会大概讲说这几味药在干嘛，这几味药在干嘛。那同学你就记这个零零碎碎的部分，然后呢，等到你真的咳嗽的时候，你就随手给它乱开。哦，就是我这个咳嗽，哎，好像可以加点半夏，好像可以加个1000麻黄，好像可以加点什么，你知道？你就这样去拼一个方出来，好不好？就是经方是一些很清楚的主轴，让你知道。但这些什么咳嗽铁三角，什么咳嗽铁两角之类的，那你就到时候去拼装自己要用的方就好了，然后说不定效果还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好，我们先乖乖的回归课本啊，因为我每次闲话一开始扯啊，课本都教不完。今天要标过的方其实还蛮多的啊，我自己还有一点紧张。这个首先呢，第14条他讲一个我绝不会这样开食早汤的内容。他说：“咳加其脉弦者，此为有水食早汤主之。”哦， 好可怕！ 如果你咳嗽脉弦就开食早汤的话，那我想一般中医人都会觉得你疯了啊、哦！因为咳嗽脉弦，那只是代表脉弦常常是有痰的脉，对不对？那通常什么小青龙汤开一开啦，对不对？苓桂竹竿汤开一开，哎，说不定就不咳啦，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他要说食早汤呢？那这个是前面张仲景讲的啊，是不是讲咳，而是咳加，就是这个人的咳嗽呢，可能是长年累月 你已经用尽方法了，你是不好的咳嗽的那种。就是如果你要用石藻汤来治咳嗽的话啊，你要有，你大概啊，就是一般的咳嗽药，你大约是试了10个月左右都还没办法改善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想要不要用石藻汤，这样子，就是。或者是这个人的咳嗽呢，他不必有什么风寒外感哦，他就每年的什么10月10日双十节一定给你开始狂咳嗽那种。那这种的话，比较有可能是他的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有一层积水，然后他差不多节气到的那层积水被挑起来了，就给你狂咳。那这种时候才会用得到石藻汤，不然的话，我们一般治咳嗽几乎不会用到石藻汤。那石藻汤的正式的使用啊，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治眩饮。这个眩饮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眩饮是你的身体里面有痰哈，就是有这个积死水积在身体的组织里面，会让你身体一动的时候有剧烈的扯痛感的。记得扯痛感，这种如果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肋膜积水，那你可能会身体这样一转身的时候，哇，整个肋骨就扯痛到。那这个时候呢，即使是有一些经验的中医人啊，有的时候都还是会搞错，就是哦，肋骨扯痛哦，赶快来开个柴胡汤，不对，就是柴胡汤那个在淋巴里面那个痰哦，比较是压痛或者闷痛或者刺痛，可是如果是一动会扯痛的，那个要算到眩饮，好不好？就是胸口里面、肋骨里面，就是这个上整个上腔的范围，你如果一动身体会扯痛的话，那你就需要考虑到用石藻汤这一路药了。那相关的条文呢，我们姑且快快的翻一下啊。像这个卷14呢，有一个第34条，对不起，他说：眩饮内痛，脉沉而弦者，石藻汤主之啊。就你有那个死水那个痰啊闷在里头啊，通常脉都会偏弦，那闷得很紧的话，通常会沉得很靠底下，就是你那个脉啊在皮肤表面摸不怎么样，中间不怎么样，摁到底的时候觉得它特别的硬邦邦，然后勒成一条那种感觉。那这个因为张仲景的定义眩饮就是有扯痛感，好不好？所以他说眩饮或者我说扯痛感意思都一样啊。那另外呢，一般哈，感冒恶化的话，还有一个8之31条，我们也大约看一下啊。其实你也不用看那么仔细，它8之31条，他说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他就说你感冒啊，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病哦，你至少要先把他的那个感冒治好了，对不对？那个表解就是要先把他什么怕风怕冷不流汗那种问题解决了才能打。那如果这个人他，我们来看他的形容那个状况，同学就想象一个画面好了，就这个人折折汗出，就这个人啊满头都是汗啊，发作有时就有一阵一阵的发作，那发作的时候什么样呢？又可能是头痛，可能是心下痞满，就是胃闷痛，可能是饮胁下痛，就是胃痛扯到肋骨痛，然后干呕喘气，然后满头汗，可是又不怕冷。他说这个要用石藻汤。那同学你只要记一个画面，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上腔啊闷痛扯痛是连在一起的，你只要记这个。当然石藻汤我们在今天啊要使用的话呢，我们会拿来退那个胸腔的积水，会拿来退肋骨的积水，也会拿来退肝癌肝硬化的腹水。可是肝癌肝硬化的腹水是借来用的，就是因为肝癌肝硬化的腹水啊，如果那个病人不是急着要死的话，那我还是会建议你，最好是比如说肝硬化的部分用大黄蛰虫丸把它化软一点，然后积水的部分用真武汤加味啊来退。那可是我刚刚讲了这些积水，对不对？我没有讲肺积水啊，同学要记得，因为感冒造成肺积水的那一种哈，常常是少阴病过来的。那少阴病过来的积水要用附子剂， 让他的肾脏能够代谢这些水，不可以随便用这些臭水的药，一臭就坏掉了。就是少阴病造成的肺积水跟心包积液，那个要用真武汤为主。如果手脚冰冷，就用四逆汤，好，好不好？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就是因为很多很多老人家，对不对？他冬天感冒了，然后就开始闹肺积水，是不是？就送到医院里面去。那这种时候，跟心脏跟肾脏的衰弱有关系的啊，还是从真武汤开启，好不好？啊，那但是呢，这个如果不跟心脏肾脏有关系的，那是肋骨胸腔里面的积水，那不在肺里面，在肺外面的胸腔积水，那食道汤抽的比较快。那你说癌症跟肝硬化的患者，那个水已经肿的整个人哦，都已经那样子了，可不可以用食道汤？他再不用他就要肿死掉，那就要用。可是你用了的话，你大概家里面就立刻要准备好好黄芪、好人参、好附子，给他煮一个人参黄芪附子汤，马上要补下去。不然的话，食道汤会抽的他太虚了，因为食道汤抽血的力道实在是太猛烈啊。那么古时候他的吃法是把这个圆花、甘遂、大戟这三味非常猛烈的抽水药啊，等份磨成粉，然后呢，它叫食枣汤，是叫你要喝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用枣子汤来喝，至少要十颗枣子，不然的话它抽得太猛，人完全受不了。那你说这个药哈，用枣子煮汤来吞服这个药粉，他说早上吞服，就是你早上起来呢，你就用枣子汤啊吞这个药粉，然后呢，它可能到了下午就会狂拉。又会吐，又会拉，又会尿，又会拉肚子，又会尿，这样子把这个水就抽掉，很快。而且即使是癌症或者肝硬化的，你食道汤抽一次，你可能也会可以好一阵子不用再抽第二次，就它的那个持续性还算不错。那你说这么凶狠的药，我们怎么样让它不要太凶狠？要不要？因为你知道药粉的那种药，如果同样的药做成煎剂会比较温柔，对不对？可是食枣汤不适合做煎剂。因为那个甘遂那一类的药哈，你一旦做到煎剂里面，那个人喝了他会很恶，会吐，或者是其实临床上面用食枣汤一直还有一个麻烦，就是你今天用了排水啊，有时候排掉一半，那你还有一点残渣，你明天要用它就吐到没办法喝了，就是你身体会怕到，你今天吃了明天再吃它会吐这样。那么我们今天临床啊，比较安稳的用法啊，我们是这样做，就是你可以去买红枣或者是那个黑枣，不要买美国黑枣，美国黑枣是李子啊，那个就是那个超级市场那个是李子，那美国黑枣是李子啊，那这个就是中药房的红枣或者黑枣，你就直接买它一斤两斤。100克、200克都没关系，你就煮啊，浓浓的一整锅枣子汤，那个汤喝起来就是甜的要命的。然后呢，煮一整锅枣子汤呢，你这个圆花、甘遂、大戟磨成的细粉啊，撒在那个枣子汤里面，小滚一滚。然后呢，就拿调羹，就让那个病人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很多很多的枣子在保护这三味药的这个药粉泡水，然后这样一瓢羹一瓢羹喝。那早上呢，你就给他喝个，他慢慢一瓢跟一瓢跟喝，那这样子慢慢喝慢慢喝，他可能会觉得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响啊，你就可以将他拉一拉。那这样子的喝法呢，那个药的那个反弹跟呕吐是比较不严重，好，所以我们就好像很，然后他说拉了之后，他说要弥周自养。就是你吃了拉完之后，你要用稀饭这样养它的脾胃，因为这个汤过下，那个肠胃都是很受撞击的。可是呢，就是当你的那个痛的感觉是这样扯痛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哦，还是食枣汤有用。那可是有没有我这边补充的方，就是有没有一些方子啊，是可以勉强代替食枣汤的？那还算是有啦，就是这个。比较不是让你感觉到这个人那个肋膜积水或者胸腔积水马上就死人的，只是那个人本人都痛得很难过，就是在床上说哦天哪，我这肋骨好痛啊那种感觉， 那这些方子还是可以用。首先这个香附玄附花汤啊，我们之前已经教过张仲景的玄附花汤了，对不对？那是甘卓在教心脏病的时候说，这个人胸口发闷，喜欢人家踩他，喜欢捶的那种。那玄附花这个东西的药性就是能够把塞上来的痰转下去。那香附是一个很好的行气的药啊。那你如果是用这个汤的话，苏子也是去痰的，陈皮是降气的，茯苓半夏是我们老朋友，那薏仁也是能够去水的。就是如果是一般的没有到很危急的这种胸肋骨胸口的这种刺痛，但香附玄附花汤其实是也算是治咳嗽的，就是我治咳嗽还蛮爱用玄附花的。但玄附花这个药啊，它我之前教的时候跟同学讲，你要到中药行去尝一尝，就是要不苦有一点咸味的药性才好。那如果是你那个玄附花嚼在嘴巴里面就有苦味的，那个药你吃了会犯恶心，好不好？那通常生源的好像还是微微有一点咸味不苦的。那玄附花是一种像是那个棉絮一样的东西，像是那个羊剃下来的羊毛的东西，所以通常考究一点的人会说把它包在布包里面煎啊，因为那个毛会扎喉咙。好，就知道一下。那这个是这个方子是比较是治疗这个你咳嗽的时候，一咳你肋骨有扯痛的感觉。好，所以主要还是以咳嗽为主症，但是咳嗽连带的有肋骨扯痛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当然其实肋膜积水有的时候用小青龙汤也退得掉一些了。可是小青龙汤到底是那个肺里面的冷痰比较有办法，那你说小柴胡退不退得到？小柴胡有时候也退得到，但是一旦你有玄附花这种啊钻胸腔肋膜的那种药出现的时候，小柴胡汤就被比下去了。因为小柴胡汤真的是比较走淋巴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个病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咳嗽有扯痛，那你就用香附玄附花，你也不用真的用到石藻汤那么可怕的东西。那另外就是啊，单纯的胸膜积水、肋膜积水的那个，你在那边就是胸肋骨在那边痛的话，那你可以想想看用控弦丹或者滚痰丸之类的药。那控弦丹是把这个很猛的大戟肝碎啊，加另外一个去皮里膜外之痰的白芥子做成药丸。那早上呢，你就白开水，如果你考究一点的话，你用枣子汤也可以啦，就吞个差不多那种小药丸，1.5克的话。大概3-4颗吧，就是它的总剂量会比石藻汤要少一点。然后因为是丸剂不是散剂啊，因为散剂是一入肚子它那个药性就马上就发开了，那丸剂的话它还有一点缓冲。那但是吃了之后你还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用了控弦丹可能会呕吐痰水或者是拉痰出来啊。那但是呢，就是当你的病症是牵扯到这个胸肋骨的扯痛的时候，那这一路药你不会也没有办法。当然像控弦丹这种药有的时候啊，它也可以抽到一些那个引起癫痫症发作的痰啊。但癫痫症那种最轻的，我们用五苓散、用柴胡、龙母，这样子也可以把那一点点刺激发作的那个痰抽掉。但是如果比较重的，那也是可以用到控弦丹的，好不好？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同学不要遇到，可是真的遇到这里面扯痛的不得了啊，肋骨扯痛的不得了的这种病的时候，还是要知道一下。因为这个我如果不教的话，我怕有些人肋骨扯痛傻傻的一直在喝柴胡汤然后都不好这样子啊，所以就还是讲一下啊，就很草草的带过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这个15条啊，这个我们就介绍这个射干麻黄汤。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同学不用太用功了啊，你想想看，它里面有半夏、五味子，对不对？这个好像都是大家老朋友了嘛，是不是？那半夏、五味子在小青龙汤里面就是半夏、干姜、五味子、咳嗽铁三角，是不是？可是呢， 这个方子，我们就学一个招数啊。这个方子里面啊，它为什么不用半夏干姜五味子，而要用生姜呢？那是因为啊，你咳嗽的时候，一般来讲，用干姜是因为你的肺有点湿冷，对不对？那个痰水呢，是积在你的肺的比较靠下的部位。那干姜就好像在脾胃这边开一个电暖炉，把这个痰水烘干一点嘛，对不对？烘棉被一样。可是呢，如果你的那个咳嗽的那个让你喉咙发痒，一直要咳的那个感觉哈，是积在喉咙这边的话，那干姜上不来，要用生姜才上得来，好不好？所以就是咳嗽，如果你的那个发痒点是偏低的，你然后痰水很多，你可以用干姜，不要用生姜，因为用生姜会把那个咳的那个冲上来的感觉更厉害。可是如果那个咳嗽让你觉得想咳的感觉是在喉咙这边多的话，那你就开生姜，好不好？我就一味药一味药的加减，跟同学稍微讲一讲。那至于说半夏，你也可以说是祛痰，也可以说是镇定这个气管里面的神经，好，所以可以用。五味子也是有类似的效果。那麻黄这个药是这样子，同学，你们咳嗽的时候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痒的你忍不住要咳那种感觉？那有的人是痒在这个支气管下面，对不对？有的人是痒在喉咙，是不是？那这个喉咙或者支气管哈，如果有痒的感觉的话，用麻黄，就是那个邪气要麻黄把它挑出来，你才会不发痒，好不好？所以你就记得说，如果以后咳嗽，觉得说哎呦喉咙痒的要命，或者支气管底下那个肺底下痒的你不得不咳，其实你不是要咳，你是借着咳在瘙痒，对不对？那种感觉出来的话，你药里面就开个两钱麻黄没有问题，好不好？那这个他说咳而气逆啊，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可能是，他的支气管哈、啊、痒到他气不停的要往上咳，然后呢他的咳嗽他又很明显感觉到喉中做水积声，水积就是水里面的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田积啦。那田积是什么叫声？那种叫，就你咳的时候是喉咙这边那种叫法。那你听过有人咳嗽是这种咳吧，对不对？就是那个痰水都是塞在这个地方，然后至于说发痒的话，麻黄是这里痒也可以，这里痒也可以啊，所以都可以。所以在这种时候呢，那射干这味药哈、啊、是比较能够把那个喉咙这个地方的那个痰哈、啊、这样轻轻的抽下去然后排掉的药了啊，就是顺喉咙的药。那所以你如果那个咳嗽的时候觉得喉咙这边一直有那种稀里呼噜的感觉的话，那就用射干，好不好？但是我这里不是在说觉得喉咙有摩擦感痰咳不出来，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痰咳不出来的话，那是后面的慢慢动汤，那完全不同一路。好，所以就是说要记得那个咳的稀里呼噜的感觉，好像那个痰哦一直满到这边。当然我这边有一些作弊方啊，像金肺草散，因为古方还有另外一路的开法，就是那个金肺草就是玄附花了。就玄附花是这样子，你的症状如果是有梗到喉咙的感觉，你就可以用玄附花，它也能够把梗上的痰拔下去啊。就是玄附花不够力的话，它在这边跟白芍甘草形成，你知道芍药甘草结构本来就会往下拉嘛，那帮着玄附往下拉，这三味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把塞这边痰往下。所以你可以选择张仲景的射干的使用，你也可以选择后代方的这个玄附花白芍生甘草的结构都会有用，好不好？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啊。那我就觉得我过去教的同学，比如说助教或者是凡助教啊，那个时候你们在我过去教咳嗽篇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射干麻黄汤教了之后，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啊，会啊，会是吧？就是 喉咙痒， 不是，喉咙痒的时候，你就是麻黄、杏仁、甘草三味药随便煮一口当茶喝就可以。 就是那个其实大家都在因为张仲景这一条啊，大家都在等那个青蛙叫，你知道，就是对，就是你没有等到那个人喉咙发出青蛙叫，你就觉得不太能用，是不是？所以我就把这个汤姑且拆开来教，好不好？就是你差不多这样子也可以的啦，啊。当然这边都不是在说感冒，就这时候感冒都已经治好了，啊，这个是这人就是一直在咳嗽，啊，感冒好了之后，有些人还会狂咳三个月，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教的涉肝麻黄汤跟黑板上写的这个金肺草散啊，其实你就已经可以把它整个方都打散掉了。就是你，但金肺草散本身这个方我不太喜欢乱加减了，这个已经是历代的加减，就是差不多比较最大公约数正确的，就是金芥啦还是可以去一点风邪啊，那半夏茯苓还是可以去一点痰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根本已经干掉一点痰都没有的话，那你不要放半夏茯苓那也没关系。那陈皮跟前胡都是行气的药，但如果是我们行气要猛的话，你用这个绿橘子皮也可以啊，哦。但是陈皮就比较温和一点。那前胡也是一个行气药，但是比柴胡温和。就有一些行气药，它比较能够把一些塞到那些小小的脏东西抖干净，就好像那个家具上面有灰尘，拿个鸡毛掸子这样子，你知道那个鸡毛掸子的力道。那桔梗呢，老朋友了，对不对？有一些痰是塞在组织里面，你把它扭出来比较好清，是不是？就是威猛先生的某一种嘛，对不对？那什么清洁剂啊，什么去除霉根之类的。那杏仁也是能够让气比较平下来的。这种其实这个金肺草散或者是所谓的扫尾十一味哦，都是很不三不四的方，可是临床蛮有用的。就如果你那个咳嗽也不是要死人的咳嗽啊，那你就照抓一帖，你喝了也会比较舒服。那至于说扫尾十一味呢，是根本是已经有一些中医师说其实已经没有道理的一个方了，就是咳嗽药为什么要穿穷当归起跳顺血行血，对，补血行血，是咳到你睡不好，所以你血虚了，所以怎么样吗？就是不知道。但是呢临床上面就是一个咳嗽哈，你用金肺草散10成的咳嗽打掉了7成，剩3成的，那就好像金肺草散又有一点太粗了，那这个时候就退到止咳扫尾十一味，那也可以。那你说金肺草散啊，都还用那么温和的前胡跟陈皮来行气，那为什么扫尾十一味反而用很猛烈的青皮呢？不知道，绿橘子皮，我不确定啊。通常的药局有干的绿橘子皮，可以吗？那所以就是说，扫尾十一味，我是觉得要说道理有一点讲不清楚，可是可不可以用呢？其实还可以用。那就是扫尾十一味，就煮了当一天当茶喝哦，它也会咳嗽慢慢平息下来。当然，这些类别的咳嗽都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偏有痰的咳嗽吧。啊，如果是干咳的话，那可能麻杏甘石那一路药会比较好用一点，就有再多一点润药。那同学你也可以知道，就是一直到扫尾到这里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才会用到一点川贝了。那也就是说，像市面上卖的那个川贝枇杷膏哈，就我觉得，如果你痰比较多的时候，枇杷膏的力道不会很好。那是或者说你痰比较少的时候啊，你枇杷膏最好再去那个药局哈，买那个比较好的川贝磨成粉和进去吃，效果比较好。就是它的广告就是很美丽，对不对？什么什么白色珍珠，什么好川贝，可是我们用起来都会觉得枇杷膏的川贝好像是很便宜的烂川贝，就是不是如它广告说的那么美妙的川贝啊。因为不可能用好川贝，你知道在药局好川贝是多贵的东西吗？那个时候您原来想试做一个那个父亲煮纸寿丸在网络上卖，然后只是问到生源第二贵的川贝，还没有问到第一贵的川贝，就已经贵到他觉得根本没有人会买。 就是含化一颗药丸的那个川贝都觉得没有人买得起的。所以你说这个川贝枇杷膏那种一大瓶才几块几多少钱，一大瓶才几百块那种，能够用到多好的川贝吗？对不对？所以就是那请你告诉我，信义路那一家那个枇杷膏是神贵还是神效？ 它就是500块，然后可是它的川贝粉是在 那个，那有谁用能够就口碑好不好，就大家用起来 有口碑，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老人 可还不是、老人可的，哎，我今天忘记准备老人可的方了。老人咳的方哈，比较要用一些更温和的药，就是那种慢性的支气管炎，那个要用到一些比较清凉的药，比如说要用到百合啦，或者是太子参。就其实咳嗽药里头，如果你气虚哈，你放黄芪或者党参补气都有一点咸粗啦，放太子参是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就是你这些暂且知道一下了啊，就是。我这样大概教教，我觉得同学你以后自己生病会越病越精了啊。那麝甘麻黄汤啊，就是这样一个喉咙这边塞塞的咳嗽的，不要塞塞的，喉咙这边咳咳咳，就是咳嗽声，以咳嗽声做辨证点。那另外一个后面的16条的那个皂荚丸哈、啊，皂荚丸呢？它是拿这个肥皂荚啊，稍微用油烤一烤，然后磨成粉做成药丸，然后用枣子煮汤哈、啊，用枣子汤一次吃3颗。那这个皂荚丸呢，真的就是所谓的可以吃的魔术灵了 啊，就是把肥皂吃到肚子里面去，它就会把你肺里面的那个黏痰哈。啊不一定是咳出来，我觉得皂荚丸还蛮厉害，它那个黏痰会从大便排掉。我们中国人都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啊，就肺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从大肠排，可是西医不管怎么解剖都不知道那个管道是怎么出现的，可是是临床上是可以的。哦，就像一个人如果便秘或怎么样，他的呼吸也会有味道，那西医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大肠的东西味道会传到肺里面，就是会传啊。那这个那这个皂荚丸它的主症呢，他说咳也是咳得乱七八糟，然后咳到你呢只能坐不能躺。那小青龙汤症也有只能坐不能躺，对不对？可是小青龙汤症的那个痰是稀痰，水痰，白泡泡痰。那皂荚丸非常好抓，就是它的那个痰吐出来就是黑灰色黏黏有一点结块的痰。那如果你的那个痰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要用皂荚丸才能把那个痰清掉。它也只是通常是老咽腔咳嗽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痰啊，所以如果有曾经有同学递单子问说如果咽臭太多怎么样怎么办啊，那其实你可以吃一点这个威猛先生皂荚丸啊，就是它可以把你肺里面的烟油刮掉一些了啊，就像保养那个抽油烟机啊，是可以的。那这个所以呢皂荚丸同学抓主症呢，你就不要管咳了啦，主要就是看它吐出来的痰有没有那么脏脏黏黏的，好，有那么脏脏黏黏的就用，没有的话这个方就放过它，好不好？所以这个方就这样先不用太用力。那我觉得一般来讲哈，我们经方治咳嗽啊，开的很多的方是后面那个厚朴麻黄汤，这个当然又是一大堆熟的药，对不对？所以你看一看，你猜也猜到它在干嘛嘛，对不对？厚朴杏仁降气啊，然后石膏麻黄能够有一点点润肺啦，有一点把肺里面的邪气排掉。那这个厚朴麻黄汤的主症呢非常好抓啊，你其实麻杏甘石汤症，你如果吃到厚朴麻黄汤也会好，所以没有关系。就是 你这个咳嗽你就不要，厚朴麻黄汤的好处就是你不用管它是干咳还是湿咳了，因为这里面对付干咳的药也还算有，对付湿咳的药还算有啊。那你只要管它的脉有没有浮起来，当然它已经不是感冒了啊，已经没有怕风怕冷什么的，但是你一打它的脉，通常是打右手，右手的脉就一整片这样浮上来，一整片的脉，肺脉这边整片浮上来。如果你现在没有咳嗽的话，其实你搭你的肺脉其实都是沉沉塌塌的嘛，对不对？通常不太会有什么力道。可是如果你的肺脉一整片浮上来，你一搭到哦，浮，后脖梗就开了。那我们这个桂英骨本版是一个比较精简版的厚朴麻黄汤啊。那这个在那个宋本金匮要略里头啊，它还多三味药。那我觉得这多三味药都可以加，没关系的。可以加百步紫丸跟那个款冬花。因为这三味药都没有什么太冷太热或者是太干太湿的问题，就纯粹就是你加了之后就会让咳嗽更稳定下来，所以你每一锅汤里头啊，其他的药照这个比例加的话，你这个各加个几钱三钱四钱都没关系，加了它的效果还不错啊，所以百步紫丸款冬花都可以。那紫丸比较是让肺里面淤住的血可以流通，那这样子肺会比较舒服。那百步的话，我们中医是说是杀虫药了，就是感染你的肺，你也不一定是病毒了，说不定是有细菌的啊，它可以让它稍微的就是感染的状况降低。那款冬花是一个很单纯能够让咳嗽就平息下来的药。不过款冬花如果单独用的话，也不一定要煮汤。这款冬花我们中国单独用啊，常常的用法是拿来当香烟抽啊，就是你咳嗽啊，这个药局把款冬花加就机器打碎，然后把它卷一个纸条，然后点上火这样抽，那抽那个烟来治咳嗽。我们一般都是抽烟会呛到，对不对？可是款冬花是抽烟止咳嗽的药啊，就是当烟抽啊，就咳嗽的时候就抽款冬花烟啊。 如果有烟瘾的，一直当烟抽， 应该没有烟草那么香，苦苦的，臭臭的。然后也不会，因为大麻是抽了会嗨嘛，对不对？那烟草是抽了之后能够平衡自律神经，让人比较放松。那款冬花只是抽了之后止咳而已啊，爽度不高啊，啊，那这个，所以厚朴麻黄汤我是觉得临床上很常用，也很好用。那石膏如鸡子大，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石膏放个二两半吧，一颗鸡蛋的重量，一颗鸡蛋以水来算的话，差不多60-70公克嘛，啊，那你放100公克到60，你就下个二两半可以。就照这个比例抓，因为麻杏甘石已经有出现过类似的比例了啊。科尔麦麸用厚朴麻黄汤，那这个方很好用啊。那大量的咳嗽治到剩一点点了，再继续用些其他比较轻的药去扫尾。那我们中国人如果是说咳嗽的话啊，通常是以三阶段论治，就是刚开始咳的时候治肺。然后咳了一阵子以后治脾，然后咳了很久都不好的话治肾。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咳嗽啊，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肺里面有很多痰或怎么样，或者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刺激了你要咳嗽嘛，对不对？所以你用药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肺里面的痰水抽干一点啦，把邪气发掉啦，啊，止咳啦，降逆啦，让那个气能够行顺一点，这时候都是在治肺。可是呢，往往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遇到啊，你把这个肺治得差不多了，这咳嗽还不能断根，还是继续来。那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的是，是不是这个人脾太湿了？因为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人来讲的话，脾胃啊，吃生冷的那个机会还是不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人长期就吃的比较湿比较冷的东西，他脾胃根本是很湿，所以他脾胃里面的那个湿气一直蒸上去，让那个肺没有办法清干净。所以你咳嗽治了差不多 7天到10天，如果还不能收尾的话，然后你就把把卖，那个肺已经没有什么奇怪的很闲的卖的话，那你就专心治脾胃啊。比如说如果你是脾比较寒的人，你可以用理中汤啊，若脾比较湿的可以用平胃散啊，那不然的话苓桂味甘汤加什么细辛半夏杏仁也可以啦。啊，就是这一类能够去脾湿的药，在治第二个阶段的咳嗽是比较有办法的。如果你的脾很寒就可以喝，就是脾胃脉拔起来很沉，或者有事没事喜欢抱个枕头。啊，那像莹莹前一阵子咳嗽，好像有一个阶段就是有在吃什么胃灵汤是吧？还是都兔子理中汤、胃灵汤都有吃，就是因为差不多，肺好像没有什么好搞的，你就会必须要处理脾湿、脾冷的问题。啊，那然后呢，久病在肾，久病的咳嗽在肾，就是说人到最后的最后，那些痰哈，能不能清干净，是看你到底有没有能力代谢掉身体里面不要的水分。那如果你治到第3个礼拜了，那通常都是你的肾有问题，所以你的身体代谢不掉那些不要的水分造成的痰。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医家会说啊，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咳得出痰的话，就咳一个痰到马桶里面看一看，如果15分钟以内那个痰就会消失化水的话，那就是肾的痰，就是这样的说法了，不用全部相信。那但是呢，我们临床的那个咳嗽扫尾方哈，的确是常常会用什么那个生脉散跟补肾药的合方，比如说生脉散加真武汤啊。生脉散这个方子我还是喜欢自己配啊，我不太喜欢用现成的，因为现成的生脉散不知道用什么烂红参哦，有时候吃了之后有一点闷。就是我们现在做科学中药的那个红参啊，常常做理中汤也闷到胃，做生脉散也闷到肺，所以我还是觉得哎，好，好，所以生脉散的话，我还是喜欢用自己配的。那个科学中药啊，麦门冬放到15，五味子放到6，然后另外用生药磨粉的粉光参10，这个比例还不错。可是粉光参的磨粉，有的厂牌的很寒，有的厂牌的不太寒，都很补气，但是有的太寒。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那种体质比较冷的人哈，你要配生脉散以前，你那个粉光参的粉你先吃一瓢看看会不会冒冷汗，如果会冒冷汗，这个牌子的粉光参对来讲就太寒了。 生药磨粉还有牌子啊，不知道中药行。 哦，我说的牌子就是不同的中药行的粉光参不同的品质。那所以呢，那麦门冬15，五味子6，这个用科学中药就可以，粉光参10，用生药磨粉这样子。那生脉散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夏天比较好用的药了啊，因为生脉散在夏天，我常常说什么，它是可以吃的冷气机啊，就是你天气很热的时候，你看到外面每个人都挥汗如雨，如果你有吃生脉散的话，那2个钟头你在街上就会觉得有那么热吗？啊，就是你自己主观感觉的温度会比别人低个1-2度啊，那还蛮舒服的，那也比较可以防中暑之类的。那你做运动来讲的话，生脉散是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气护住的药啊。那它如果你是会做那种什么有氧舞蹈那种运动的话，那平常你可能跳20分钟就喘得要死啊，你吃了生脉散的话，哎，发现跳了40分钟还不怎么喘哦，它可以取代心肺功能，让你的肺偷偷的省到力啊。当然你如果是吃什么麻黄剂啊，发生心悸的现象，以张仲景来讲呢，是用桂枝甘草之类的药来补心阳，对不对？但是以后代方的路数，也可以用生脉散借着五味子那个收的力量， 跟脉门冬把那个药引到胸腔的力量，把这个气抓住。所以生脉散也治什么？心力涣散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开始有点，不是完全的老年痴呆，但是已经开始有点答非所问的那种的话，那吃生脉散还是会有好转的机会的啊。这个地方的能量它会帮你固住。那生脉散，如果你是咳嗽收尾，已经到了后段的咳嗽了，那个肾脏不好的人咳嗽，有的时候他也会有那种咳嗽就有一点想要尿尿憋不住的感觉，就有些女生会这样，对不对？那也是肾太虚的咳嗽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真武汤，比如说科学中药用个4公克，那生脉散加在里面加个2公克，那这样子其实效果就不差了。那还如果你是长期调理的话，你也可以把生脉散配到肾气丸里面。那配到肾气丸里面就不必用参了啊，就是配麦味肾气丸就好了，就肾气丸里面加麦门冬跟五味子啊。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可以用的咳嗽收尾啊，因为你感冒已经治完了，现在只是咳嗽了，所以用肾气丸也不是很在乎会不会树到邪气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咳嗽以阶段而论的话呢，那我觉得哦，对对对，有同学递单子来问说讲话讲太累怎么办啊？那干脆现在一起讲啊。首先是补这里的气呢，我觉得好用的还是所谓的补气的标准方，叫做保元汤。丁宇轩给我抄好吧，保元汤啊，保元汤我喜欢用的剂量是，好黄芪3钱，这是我自己喜欢用的剂量，我比较奢了啊。你们如果觉得黄芪太贵，你用淡一点的。那好黄芪用3钱，然后好黄芪用贵，我们参就又便宜一点好了，党参用2钱。其实本来是要用人参的啦啊，但是党参用2钱。然后炙甘草用1钱，最后呢，好的肉桂可以放个3到5分，冬天放到7分都可以，夏天的话3分就好。好肉桂平均以5分左右，你也可以肉桂粉哈，最后再用这个汤吞下去。那这个肉桂是能够暖命门、生出气，对不对？那黄芪是补三焦的气，参类是补五脏里面的气，那就吃了保元汤。我觉得人啊，如果是气虚的人，保元汤是补气药的总方，就是直接就补你的气啊。那保元汤跟生脉散加在一起呢，我们叫做生脉保元汤。那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好用的几个方之一了啊。就是这些助教啊要去飙歌的话，那就会要用到这种啊生脉保元。其实生脉保元汤本来是生脉散里面好像加黄芪跟甘草，不必再加参了，对不对？已经重复到参了。那所以生脉散保元汤呢，你们都可以说是家庭常备良药了，就是你工作劳累啦哈，因为其实有些同学我觉得都是大家身体都还蛮虚的啦，我放眼望去啦都觉得可能大家都还蛮虚的。那还有一些虚的年轻小孩，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很多虚的年轻小孩喜欢打篮球，就打了之后累得要死那个样子，那你就赶快就吃一点药补一下气嘛啊。那或者是讲话讲多了，整个人好像在公司什么跟人家沟通什么事情，或在家里面啰嗦谁，然后啰嗦到就会说哦天哪，天哪你会死那样的话，赶快吃一点生脉保元汤啊，来稳住自己的元气。就是我觉得这种不是很关痛痒的方，你平常觉得有一点虚到你就稍微补一下，有一点虚到就补一下，那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身体还是不错的。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学张仲景的六经辩证的方，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每一次感冒都对症把它治到完全好，你身体就不用这累积病毒，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每次感冒都治不干净，留一个尾巴留一个尾巴，那些病毒在身体里面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到最后的话就是比较不造孽是你自己得癌症，比较造孽是遗传到下一代，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像不必如此，就是每次感冒都把它打干净一点，这样长期来讲对你全家来讲也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所以，哎， 那个保元汤是煮汤 吗？哎，煮水就当茶喝，很好喝的，保元汤很美味。 那生脉散是，比如说喝的时候就一起。 对对对，当然你要煮一起也没关系，或者是保元汤抓个比例用科学中药配也可以。但是保元汤到底是那种啊慢火慢炖比较效果好的药了？ 几碗煮多几碗？ 其实我如果肉桂是放在汤里面的，我根本不敢让它沸腾。我是一碗水把这些药泡进去，然后放在电锅里面，外锅放两杯水等它跳，这样子来，这样比较不浪费肉桂的药性，因为肉桂太滚，那个药性会蒸发掉。然后还可以炖个二煎，这样子。 那半煎的时候，肉桂要再加吗？ 不必啊，你就直接加水。因为黄芪跟党参，如果你用电锅哈，用两杯水跳起来，那个药性还没有完全炖出来，还可以再炖二煎，不用太计较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你把它放到保温瓶里面，滚开水冲进去，然后盖起来，摇一摇，放两个钟头再喝就很好了嘛，对不对？不用那么龟毛这种事，因为现在那个外面很多流行那种很多奇怪的那种补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黄芪红枣，还是什么加他们枸杞子，什么泡来泡去的，对不对？然后呢，然后那些人也不太会挑黄芪，都去买那种很烂的黄芪。然后红枣跟枸杞子啊、哦，其实在补气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强。那我就觉得，其实保元汤如果你喝惯了的话，你就会觉得。外面那种在流行的那种养生什么提升免疫力的那种汤哈、哦，有一点逊掉了，就是因为保元汤它那个肉桂点燃命门火，然后一路从五脏往外面出来，那种感觉其实很正，就那个补出来的气很正，啊，值得用用。那 生脉散， 生脉散啊，我觉得生脉散是这样子。保元汤跟生脉散本来就是可以合方的方子，那生脉散比较是关系到心肺功能，你今天要去做运动，你就今天吃生脉散再处理，或者是天气热，人是这样子哦，越虚越怕热，因为虚的人会那个热气进来把他元气都逼散掉，所以生脉散是夏天保养的药。其实你这样子调出来的话，你一次吃个1公克半到2公克都很够，因为就药性可以撑住两个钟头嘛。比如说你今天，你知道大家都有夏天不得不出门买菜或者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你不得不出门就吃一点生脉散再出门，就比较不会被伤到。好， 生脉散的话一般走路1个小时 OK， 但是如果你要去运动的话，通常大概只能撑1公克，大概只能撑20分钟到30分钟。 你是做什么运动啊？ 因为我是练剑道的啊，所以我打剑的话生脉散1公克大概只能撑20分钟。 哦，好，那对不起啊，就是我现在是植物人，对我来讲就是散步就是剧烈运动啊，对，就是耗损度不一样，抱歉啊，对不对？ 我 没有了解到人间疾苦，对不起。 重车吗？还是自己配？ 自己配。我跟你讲， 15钱。 这个15比例，就是你用科学中药按照比例。那个莹莹啊，你下课跟同学讲明通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些同学那么贵妇啊，叫明通送到家里来就好了。因为我们有熟的科学中药的店友在帮大家配啦，他问你要配比较贵的版本还是比较便宜的版本？贵的是用粉光参，便宜的用党参这样子。好，那个，然后也有配生脉保元汤这样子，就是 上次明通买200克的生脉散，大概是700-800块。 你是买贵的还便宜的？ 买贵的 啊，200克要700-800块。现在天气 有没有没有那么热就不急着吃啦、 啊。 而且明年的五运六气，就这个五运就是比较是肝胆这一路的，明年说不定大家是靠什么逍遥散之类在过日子，啊，逍遥散财富汤可能用的机会多一点。那我，对，你气虚就用保元汤。好，那这个像什么助教唱歌还用什么玩意儿啊？隐隐是喜欢用补中益气汤，对不对？那补中益气汤就是吃多了就腰酸嘛，因为肾不够好，气都提上来，下面虚掉了。那还有谁是哪个助教喜欢用柯子唱歌的？ 小方助教。 啊，小方助教就是那个外面的那种啊，说是什么铁笛丸之类的那种顺声音的药啊，有一味药叫做柯子。那这个柯子是一个啊、哦，我以后教拉肚子会有一个药方是用柯子了，但我现在说如果在声音的话，就是柯子是能够立刻让你的声带变干。其实这个对讲话很重要，就是你想啊、哦，那个乐器啊，什么吉他、琵琶之类的东西，如果湿气很重，你声音是不响的。所以你要声音要亮，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药让你的声带变干，可是干到你喉咙沙哑就过头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你声音要响亮的话，你的那个科学中药里面你要微微加个什么0.3克的柯子，这样声音才会亮。就你真的要上台讲话的话，或者要跟人吵架的话，那还是需要一点柯子，或者是卡拉 OK 要飙什么音的时候，你声，我跟你讲，像我在卡拉 OK 是完全不能飙高音，因为我就是那种声带湿哒哒的人，你知道，差不多到一个高度就飞不上去了，就是那个声音是软塌塌的，所以真的要声音量要用一点柯子。那相对来讲呢，我就喜欢嘲笑外面的人不懂这个养生食疗啊，就有一些白痴用什么，用胖大海，就是胖大海是润声带的药啊。就是你真的声音要嘹亮，你用润药其实会声音就水水的，就不太亮啊。就你要唱那种浓情的老歌之类的，你可以用胖大海声音水水的，可是你声音要嘹亮，还是要用让声带发干的药比较有用啊。但麦门冬本身也是比较润的药，就是这个中间的那个微微的调配你们要自己去体会一下了啊。那当然我说，如果你真的是专业的声乐家的话，那什么对你的喉咙最好？猪肤汤，就之前讲那个猪皮煮米粉那个，因为你的声带已经练到有那个力道的话，那猪肤汤比较补，就是补这个喉咙跟声带，就好像是你这个东西已经是强力兵器，那个猪肤汤它打油，你知道，就是小提琴上面擦松节油，就是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啊。哎，猪皮啊，猪皮，对对对，就是猪皮，那什么猪头皮、猪耳朵这种东西哦，那个补的胆固醇，就是顺利的话，我不是说每一种都可以医啊，就是有些人那个耳鸣、脑鸣，就是因为那个神经缺胆固醇，你知道？那他那个猪皮吃一吃，他就会觉得耳鸣就好很多了啊。就是如果能这样医好，其实就很就是比较赚到了，哎。哦，猪皮带肥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五花肉，你把瘦肉的部分去掉，其他都算，就是有到底下肥油那一层。就是严格的考据来讲的话啊，如果你只取外面那个胶质的那个还不太对，要连底下的肥油一起。好，所以就是关于讲话、唱歌等等的话，这些方剂你可以稍微的去调配啊，自己试看看。然后呢，在这个咳而脉浮的厚朴麻黄汤的后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条文是咳而脉沉的这个泽漆汤啊。那讲到这个泽漆汤呢，我们就要比较大胆的啊，做一个推测，因为呢，这个汤啊。最重的药是泽漆，用到3碗，很多。泽漆这个药其实还蛮便宜的。那我们一般的草药的俗称是叫猫耳眼睛草，所以你如果看你自己读方书，看到猫眼草就知道他在说泽漆啊。 那这个择期呢，其实可以说你从药来看的话，恐怕这个方式在治肺癌了。就是择期是我觉得中药里头啊，用来打肿瘤效果不输给西药的化学疗法的药物里面比较不伤的一种。我像什么雷公藤、白花蛇舌草，那个都很厉害，就吃的人哦，很多人撑不住，就是还没有打完肿瘤，那个肾脏已经撑不住了。那择期我觉得算是能够对抗癌细胞，可是它的那个副作用相对来讲是小的。所以呢，他用这个50碗水先煮择期，煮成15碗，然后再放其他的药煮成5碗，然后每次喝半碗，一天里面分10次喝。你知道，这简直这就是在打点滴在做化疗了，这个不是治一般咳嗽的搞法。所以呢，啊，东流水啊，自来水就算了。啊，5斗就是50碗水啊，对不对？50碗水煮到15碗水，煮择期。我跟你讲，择期啊， 锅煮， 大铁锅啦。我们熬广东粥的那种锅可以啊。50碗水， 20碗水。 好，我们说5碗水是1公升嘛，那10公升的大锅买得到的。我跟你讲，因为择期这种啊，类似西药的化疗的药性的药物啊，你煮的久它比较温和，你知道，就是你50碗水煮到15碗水，你就毒不坏你啊，是不是？像我们平常如果用择期，如果你不用这种煮法的话，我不是上次有教同学择期煮鸡蛋嘛，对不对？就择期煮鸡蛋，然后就吃那个鸡蛋，就要有一个把它的毒性消掉的方法。那现在的那种抗癌症的那种草药哦，反而没有那么考究，你知道，都是从毒的药就直接煮下去，毒得你七荤八素的。那这个择期汤里面的第二多的药呢？啊，当然半夏半参也不少了啊。第二多的药也可以说是紫参，对不对？那同学，我们跳过去看一个方子啊，就是11卷的第97条。11卷的这个后面是《绝婴篇》的附带，讲到那个肠胃道感染的那种下痢痢疾的方子。那11卷的97条呢？他说下痢腹痛若胸痛者，紫参汤主之。我跟你讲，大部分拉肚子的人要痛是痛肚子，对不对？可是呢，偶尔会有人呢是拉肚子可是痛胸部，那这样的患者通常是什么人呢？就是肺癌的患者，他胸部在痛，他肚子在拉。所以紫参香这个药可能也就是一个能够打肿瘤的药物的啊。那紫参呢，这个下痢腹痛，就如果你的那个肺癌的症状是咳嗽、胸口痛，然后一直拉肚子的话，那当然你就用紫参汤啊。那紫参比较比择期又稍微可能温和一点。那紫参今天如果你到药局啊，说我要买紫参，买不到啊。今天药局紫参是叫石见川啊，滴水穿石的石见川。那这个紫参跟择期，那紫参汤我刚刚等于介绍一下啊，同学如果以后你记得，就是胸口痛的拉肚子用紫参汤，好不好？就记得了，我以后不教了。那这个择期跟紫参这样加到一起，然后这样子分成十，就是煮成5碗，然后这样半碗半碗，一天喝10个半碗这样子的，那根本就是在你在家的厨房开始制造化疗了，啊，就是。感觉还蛮猛的，还蛮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择期汤很不错，就是它这个汤啊，比较不是那么需要抓主症的汤，就是你这样子喝顺利的话，就是你肺癌呢，你也可以这样喝一个礼拜哈。但你如果喝的觉得有点虚掉，那你自己吃一点补气药嘛，什么保元汤啊什么的，补血药什么的。因为 会搞到你血虚的要死的，那是西药的化疗药。其实中药的化疗药啊，会让人气虚，但是不会让人血虚了。对，不会把人弄到血虚的要命的。就是那，但是我还是说，先决条件是，即使是癌症，你还是先六经辨证哈。如果你肺癌，你有柴胡症，还是小柴胡汤时期了，懂不懂？就是因为六经辨证的那个地方如果有邪气的话，六经的药还是最强。所以癌症不要沉迷于那种抗癌中草药，要设法找到六经辨证的点。有葛根汤症就葛根汤医那个癌症，有桂枝汤症你桂枝汤医那个癌症。好，这是很要紧的原则。 老师说桂枝再加泽漆这样？ 不是不是，就是 桂枝汤， 对，就单独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得的不管你什么癌好了，你大肠癌，如果你是小柴胡汤症，你还是用小柴胡汤来医，就是那个六经的主症框是最优先的。好，因为它那个癌症，那个癌细胞或许长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可是它的邪气塞在哪里，那个形成的主症框是最要紧的。那这个不必不必，如果你是葛根汤症，你就只要用葛根汤，你连泽漆都不要用，就不必如此。而因为你身上的旧的癌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有比较纤维化了，纤维化的那就已经比较无害了，所以你只需要就是从六经辨证的角度，就如果你后脑勺不舒服，那的确是葛根汤症，那你就用葛根汤把后脑勺调好，这样就可以了。那当然同学你看啊，刚刚已经有人提出来了，50碗水煮到5碗水要怎么煮，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健保不给付瓦斯费啊，是不是？那我的想法就是啊，如果你因为泽漆汤，我觉得以癌的对应点来讲的话，它比较对，就是有效度比较高的癌是那个肺癌、肝癌跟淋巴癌，就是跟西药的化疗要比的话，如果你是得肺癌、肝癌跟淋巴癌的话，你用泽漆汤，你的就是跟西药的化学疗法相比，我觉得泽漆汤比较利润高一点，就同样有化学疗法的效果，但是副作用比西药的化学疗法要好要小，这样子。那至于说脑癌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开法会比较有效，所以那姑且不论。那口腔咽喉癌，我上次教那个什么降庸活命饮比较有效，好，所以你就泽漆汤，你就想肺癌、肝癌、淋巴癌这样子。那淋巴癌以后如果讲到的话，我觉得淋巴癌有的时候挂那个16味流气饮去带它会比较有效。好，那就姑且不说啊。那我要说的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的人真的得到了肺癌好了啊，那你到底要不要让他吃中药？就是我觉得啊，如果对方本身不是中医控的话，那他如果还他的就算用西药的化学疗法那个胜算很高的话，那你就让他去做西药的化学疗法好了。那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是被检验出来肺癌的时候，医生已经说你不治的话活3个月，治的话活6个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让他直接吃中药了。可是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觉悟哈，就是一旦你用了西药的化学疗法之后，你要再回头吃中药的话很难会好转，好不好？因为如果你做了化学疗法还失败，那你的那时候身体已经虚到中药没有办法调动你的去气血了，好不好？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还是要先有一个明白，就是如果对方是做化疗做的乱七八糟，然后还复发，还什么转移，那种的话你要再用中药我觉得很难。那中药可以用的什么止痛药啊，就是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痛的药，比如说元朝就是吊命而已啦，绝不是治病啦。像元朝的御药院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天真丸，就是拿羊肉跟很多补药一起做的药丸，那个化学疗法做到后来那个人已经虚到 撑不住，然后全身都在痛的。那你用天真丸当做中国人的克补，这样子补到补到，它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痛苦了啊。就是，不过如果讲到这个癌病哈、啊，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现在那个西方研究的那个什么癌病心理学啊，他们说的什么就是。那个很霸道很喜欢指责人的人格叫 A 型人格嘛，然后癌病的人通常都是 C 型人格比较多，就是那种比较会，而且 C 型人格最麻烦就是说那种吃苦当吃补的人，你知道，就是他受了委屈他自己不太会在意的那种人，那那种人是比较癌症的那个就是比较治不好的。我讲简单一点，我换一个讲法哈，就是治癌症的西医，他们发现得了癌症，同样是用化学疗法，然后用了化学疗法之后就很不复发，然后就一直活下去的那种病人，通常是什么病人？是医生觉得这个病人有点不够客气的那种，就是那个病人哦很会念的那一种，就是哦，这药是什么鬼药啊？吃了之后我掉头发，全身不舒服，我想吐啊！你这药吃了我会不会被毒死？你这药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是什么？那医生常常都想粉饰太平，对不对？没有啦，这药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那多少会有副作用？你说多少是多多少，对不对？是会吐还是会什么？就是那种医生觉得那种很咄咄逼人的病人。就是那种对他的疾病非常不满的那种病人，通常存活率是最高的。然后呢，存活率偏低的是那种听了之后哦得癌症我完了，我人生绝望了，一片漆黑，那种是偏低，但是不是最低的。存活率最低的是那种乐天知命，唉，来了就认命，日子还是要过，这种死最快。所以千万不要在得癌症的时候当好人，知道吗？就得癌症的时候，你越能够对你的病况跟你的医生就是表，当然不是霸道，因为霸道的 A 型人格多半都得心脏病去死，他也不得癌症，就是那个就是不是霸道，但是呢，就是说你的不舒服，你的情绪上的不舒服跟你的肉体上的不舒服，你要有充分的陈述能力。以及求助能力，就你这什么鬼药，我这也是吐，我该怎么办，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要有充分的对自己的不舒服有感觉的那种能力，千万不要粉饰太平，那不然我还能怎么样？不然就算了，人生就是要认命，就是这种人死得最快。好，就是癌症也需要你放过他了。好，就是这种人什么都放过，死得最快。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我们自己需要警惕的，就是并不是一般觉得就是说什么啊修佛的或怎么样那种个性很好的人他就会得病比较顺利啊，什么得了病之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觉，就是说认为说得了病之后乐观开朗的人比较会好，不是，并不是这样子。如果那个乐观开朗是来自于他的一种不太面对现实的乐观开朗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乐观开朗，就生病要从承认事实做起，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种种不舒服，知道自己在受折磨，那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也才能够在生活中不要被他老公折磨，不要他婆婆折磨之类的，不要被他小孩折磨，就要充分要认得出自己在受折磨，有人在欺负我，就在人际关系里面要认得出来有人在欺负我，然后我要逃走，就这个上司在欺负我，所以我应该辞职了，这个先生在欺负我，我应该离婚了，就是要有这种能力的人是抗癌能力最好的，好不好、哦、所以在心理层面是如此。那至于这两个方式补给同学，就是你可以看着办，就是你如果得的是肺腺癌的话，那个寄生方的桔梗汤其实、哦、我忘一下子闪过一下，我忘记它原来是治什么了，原来是肺痈啊，是肺化脓的，可是它里面那个解毒消肿的药也不错，就如果你是肺脏外面的那个肺腺得癌症的话，那你可以比如说你泽漆汤吃一吃， 然后请西医帮你检查一下肿块有没有变小，那不然的话你可以另外三天吃鸡跟结成汤，这个汤不要乱加减哦，就这个汤差不多这个结构就很完美的，不要乱加减东西。那吃了之后，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已经被西医宣判死刑了，那你吃中药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吃都是有吃有赚到啦，就是因为这个汤也不会把人吃到太虚，那通常就是西医说你只能活半年，那你好好的吃中药你还可以多活个一两年之类的，我不要说痊愈吧，好不好，就是说差不多可以调得还不错啊，那反正虚了你自己补西药就另外吃嘛，啊，保元汤也可以，对不对，那这样子。然后还有肿瘤类的东西很怕灸关元嘛，灸膏肓灸关元其实都好，就是你那个东西灸得好的话它免疫系统比较强啊，那这个是而且肺腺癌啊，通常发病的位置以经络来讲常常是发在脾经上面，所以就是如果它的位置是经络的脾经的话，你最好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太阴病啊，就是当然我们太阴病还没教嘛，就是拉肚子啦，肚子怕冷之类的啊，就是有太阴病先从太阴病治起，把脾经打通了容易好，还不一定要动到这个抗癌的药。那这个紫根牡蛎汤哈，日本人发明那个汤原来是治梅毒的啦，只是呢那个肺癌如果是肺里面硬有硬块的话，牡蛎还是能够化硬块效果不错，那化掉的东西其他都是一些去毒的药，可以把那个化掉的那个毒啊就抽掉，你知道随化随抽，所以以肺癌来讲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两个方也抄给同学，就是希望不要有机会用到了啊，但是就如果真的是被西医宣告死刑了，那这些方药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维持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品质，然后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留久一点。而且你用中药的话，你也不用去变成一个中药的迷信者，就是你可以用中药好好的治疗一个月，然后去西医院做检查嘛，对不对？看你的癌细胞有没有缩小一点啊什么的。那这样子都如果有缩小，那你就可以比较安心，是不是？那至于说有没有扩散，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太在意，但说了不要在意还是有人会在意啦，因为有的时候啊，一个东西一个中医打病有时候是喜欢把那个病打散掉，所以如果打散掉的话不见得是恶化，就扩散到处都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只老虎被打散成100只蚂蚁，说不定还是100只蚂蚁比较弱了，对不对？就是说先不要因为扩散而绝望啊，就是中药的疗效不一定会就是说让你不扩散，有的时候它打散了就是会扩散，或者说癌症有一定的扩散周期，那这个都不要太计较。那至于说上次有教过洋河汤嘛，对不对？就是有癌细胞形成肉块的那种小肉块的样子的癌细胞的话，那还是洋河汤比较好用啊。那乳癌的话，那是因为有经络，就是看阳明或者少阳或者厥阴，哪一条经络好走的话，就用哪一条的药，这样子。好，对不起，我们下课一下啊，听说要再抄两个方，我们再往下看。